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汪源。我的愿望呢，是我还有2个月就要出生的青青的小外甥。为什么小朋友，你晚上再不要闹腾了，让我的姐姐好好睡觉。然后呢，希望在2个月以后能够健康的出生，然后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宝宝。 宝宝睡，轻轻闭上双眼，外面的世界有一点黑，宝宝睡，看你笑得多甜，在你的梦里，天空一定很美。 还没醒过来，亲爱的孩子。 天黑，宝宝睡，给你笑得多点，在你的梦里，天空一定很美。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不论大家是与爱人在一起执子之手，或者是一个人自由自在，在这里，我代表北科大广播台，祝大家七夕节快乐！让我们共同分享那时候的爱情。送给那些遗憾在大学里没有谈过恋爱的哥哥姐姐，也送给即将到来的小贝壳们。当莫小七准备踏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爱情应该是这样的：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穿着花格子裙子徜徉在校园的图书馆，在书架上随意抽取一本书的时候，恍然间发现，看到一张男孩温暖的笑脸出现在自己对面，然后故事理所应当地发生了。男孩笨拙地给他写了封情书，他在激动和惶恐中进行他人生第一次约会。在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男孩抱着吉他唱着歌对她表白了，于是他和她幸福地走在了一起。男孩用一辆单车载着她行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然而当莫小七真正踏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发现追求她的男生们大多是因为寂寞、空虚、无聊，或者只是觊觎她的身体和美貌。说这话的时候，莫小七已经大四了，化着淡淡的妆，在校园的食堂里，拉着自己的男闺蜜，吃了校园里的最后一顿晚餐。莫小七内心渴望的爱情，一直没有出现。追她的男生不少，但是他一概拒绝了。他一边用吸管喝着果汁，一边盯着自己的男闺蜜，直到看男闺蜜浑身发毛。你说我为什么就没有遇到他呢？莫小七咬着吸管，一脸的惆怅。我只是想找一个可以对我负责任的男生而已，我不在乎他的长相，他的背景，只要他值得我去爱，我就可以不顾一切地跟他走。可是他究竟在哪儿呢？男闺蜜在一旁回道，也许他正在陪着另一个女孩在我们学校门口的医院做人流呢。听完这话，莫小七好不容易装出来的淑女气质顿时全无，张牙舞爪地就扑了上去，只打得男闺蜜连声惨叫。我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而已，男闺蜜一边躲着莫小七的爪牙，一边辩解道， 人爱不爱你，你是不是自己心里最清楚了？不等男丁丁回答，莫小七自言自语地说道：表白，我想我是能够感觉到这份爱的，可是为什么能给我这种感觉的男生一个都没有呢？食堂旁边渐渐坐满了吃饭的学生，一对又一对的恋人们牵着手坐在莫小七的身边，他们与他们彼此间含情脉脉地凝望着，谈笑着，享受着恋爱带给他们的幸福。也有女孩在一旁掩面哭泣，旁边陪伴着一个拿着纸巾的男闺蜜或者女闺蜜。看到这里，莫小七默默地叹了口气说道：其实我也想尝试哭泣的感觉。男闺蜜在一旁贱兮兮的笑道：好吧，我借给你个肩膀给你靠。莫小七看着她男闺蜜突然说道：要不然我们先凑合的在一起吧。听到这句话，男闺蜜吸了一半的果汁顿时喷了出来，然后剧烈的咳嗽让莫小七感觉很不好意思，说道：我只是开个玩笑，看把你吓的。男闺蜜擦了擦嘴说道：没事，我挺得住，和你在一起这么久了，我还是进化了不少。莫小七嫣然一笑道：你说我是不是要抓住青春的尾巴，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不求什么结果，只求能在我的青春中留下痕迹。你说我的大学就这样完了，连场恋爱都没有，是不是很遗憾啊？男闺蜜摇了摇头说：有时候这种回忆的代价是你所不能承受的，我觉得现在蛮好的，有时候没必要专门为了去体验或者刻意追求一种经历而去强迫自己去谈一场恋爱。随随便便的谈一场恋爱只会让门口的医院高兴。莫小七听完后不断地翻着白眼，然后装作一脸哀伤说道：那你说我的爱情怎么办？难道要我带着这种遗憾离开吗？说你对你之前的女朋友是不是真心的？摇着他的胳膊义正言辞地说道：你必须说。男闺蜜回道：我们在一起也就三四个月而已，也没发生什么。你要知道每个人的爱情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爱情的体会也是不一样的。莫小七掐了他一下说：你只要回答我是不是真心的。男闺蜜无可奈何地看着莫小七说道：这个我真的没法说，刚开始只是彼此间的好感，有些事我们是无法给他简单的去下个定义或者做一个判断，也许一开始是真心的，到最后却变成了游戏，也许一开始只是一场游戏，到最后也许就成了刻骨铭心的相爱，谁能说清楚呢？莫小七呆呆地望着逐渐暗下去的天空，这就是他的大学。明天他即将离开这座校园，这座城市。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忍不住就要流下来。他已经分不清对这个校园的感情，往事一幕幕的重现，眼前的学弟学妹们犹如当年的他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相同或者不同的故事，有些情感你永远都说不清。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亚卓，欢迎关注982青春联盟，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喂，你在吗？是我，我有事儿跟你讲，你先别挂电话哟，听我把话讲完，很短的。我身上只有1.5块了，全部用来打电话了，电话亭我够不到，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抱起来，不过我会垫脚哦。刚才这里打了好大的雷，轰隆隆轰隆隆的响，别的小朋友都吓哭了，不过没关系，我自己会躲起来打，我很勇敢的。等会儿我就跑回家了，我会跑得很快，不会被雨淋坏的。我没有哭啦，只是有点感冒。那我回家喽，你什么时候听到留言就回我一下好不好？我挂啦。我会乖乖等你回来的，你快点回来好不好？ 我叫宝玉，贾宝玉的宝玉。我交过2-3个女友，拥抱过，亲吻过，但最后陪伴我的还是那双球鞋，直到我看见她的眼睛。周围的人说我很聪明，不勤奋学习也能考得很好，所以我看到那些埋头学习的，心里总是想要玩弄一番。久而久之，这种莫名的骄傲让我成了班上的魔王。班主任因材施教，也不多加管理，只是把我的座位调到了一个文静的女生旁边。这样的处理我很满意，因为我知道我上课又可以不听讲了。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我所料，她很踏实，老师课上讲什么都能跟上，也很善良。我的作业本上大多是他的笔记，而我还是继续我潇洒的生活，上课玩耍，下课睡觉，偶尔跟朋友讨论隔壁班的女生，没注意到夏天就快来了。在一个下雨天，跟往常一样，我慢悠悠地走到座位上，准备让我的好同桌帮我解决一下作业的问题。我一扭头，他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我心想，乖乖女也会在学校睡觉啊。我靠近他，想把在他胳膊下压着的笔记本抽出来，可我伸手去拽，触碰到的却是一片湿润。我平生顶天立地，但最见不得女生哭。我推推她，她出奇的激动，一把推开我，抬起头来瞪着我，能不能别欺负我。时隔多年想起，经历过很多星光闪耀的夜晚，但最美的还是那天她眸子里的星空。出于一些正当的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开始做他的小老师，教他知识，悦他心情。看得出来他越来越依赖我，他也越来越开朗。老师们都说那个座位上坐着一个大神经病，一个小神经病。其实是我在那段时间里越来越依赖他吧。 知不觉，我19岁了，即使高考就在眼前，生日那天，我还是选择跟一帮哥们儿在馆子里嗨了一晚上。他说，作为我的同桌，有权蹭我的饭，于是我还是得拖着醉醺醺的身子，在半夜把他送回家。我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啊？他说，那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说，我妈一天给我3块钱，2.5块的给你买薯片了，你还想怎的？他说，那高考后就在一起吧。你看天有情，你听蝉有鸣。幸运而又不幸的是，我考上了军校，而他还在本地就读。热恋中的我们好像只能亲热2个月，而后便要面对1500公里的山海和每周几个小时的陪伴。但我们任性的没人选择退出，我们之间的沟通仿佛一下回到了歌里的那个从前慢的年代。不定时收到的来信已经成为我生活里的光芒，一封信绝不肯一次看完，非要分成几次来看，因为这样生活才有盼头啊。就这样，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们的感情，渴望着仅有的假期再次相聚。我知道这样的痛苦我们还要忍受很多年，而且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青乃晴天，故我安好。对了，他叫若晴，晴天的晴。 まだこの世界は僕を飼い鳴らしてたいみたいだ。望み通りだろう。美しくもがくよ。互いの砂時計眺めながらキスをしようよ。さよならから一番遠い場所で待ち合わせよう。 我叫若晴，晴天的晴。我一直以来都是固执而温润地活着，直到我看见他的眼睛。周围的人说我很勤奋，就算一时成绩上不来也没有关系，所以我看到那些不用学习就能考得很好的人，心里往往是既佩服又难过。久而久之，这种莫名其妙的自卑让我越来越寡言少语，在外人看来就是文静懂事吧。班主任看上了我这一点，让一个学痞坐到了我的身边。这样的处理我不满意，因为我知道我肯定会多很多很多麻烦。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我所料，他很聪明，老师上课讲的不听也能考得很好，也很可恶，他的作业本每次都让我来写，但我还是继续我刻苦的生活，上课听讲，下课复习，偶尔看看窗外的梧桐树，我知道夏天就要来了。一模考完是一个下雨天，我忍不住脱下往常坚强的外壳，趴在桌子上为自己的成绩哭泣。旁边的椅子被拉开，耳朵里又塞满了他轻佻的声音，我心烦，他竟然说我在睡觉。过一会儿，他伸手来夺我的笔记本，不知从哪来的勇气，我一把推开他，冲他喊：“能不能别欺负我？”每次爱得痛了苦了，想起那天他眼睛里的怜惜，还是想钻到他怀里躲雨。出于一些正当的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要求他做我的小老师来赔偿我，他教我知识逗我开心，我自己也知道我越来越依赖他，也越来越开朗。老师们都说那个座位上坐着一个大神经病，一个小神经病，其实是他在那段时间里越来越爱护我吧。不知不觉高考就要来了，即使这样他还是选择在生日那天出去玩一晚上，我劝他不听，只好以同桌的借口去监督他，所以啊，他还得半夜送我回家，不管醉了没有。他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啊？”我说：“那你是不是喜欢我啊？”他说：“我妈一天给我3块钱，2.5块都给你买薯片了，你还想怎的啊？”我说：“那高考后就在一起吧。”安静是明白，无声了感慨。不幸又幸运的是，他以考砸的分数上了军校，而我还在本地就读。热恋中的我们好像还没经历甜蜜便要分开，而后就要面对1500公里的山海和每周几个小时的陪伴，但是任性的我们没人选择退出。我们之间的沟通一下子回到了原始时代，每天都在盼他的来信，别人看来的浪漫方式是我俩苦日子的开始，再难再苦的日子也只能一个人扛，可是喜欢他，不论这日子怎么过也能尝出甜头吧。就这样，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们的感情，渴望着仅有的假期再次相聚。我知道这样的浪漫还要享受很多年，而我知道他也知道，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欲幼无身，栽伤退避。对了，他叫宝玉，贾宝玉的宝玉。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 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少年锦时，情窦初开，青春故事正在发芽。 不知从何时起，你已占据了我全部的视线，关注你关注的频道，聊你常看的八卦，听你喜欢听的歌。 你喜欢听谁的歌？ 我喜欢 你有人对你说， 趁还年轻放肆一把。 午后的阳光，浅浅的微笑，我手里拿着的正是去年你送我的纪念册。 三二一，茄子。 我还记得那时我正听着遇见， 多年后时光走远，记忆还在， 回想起曾经点点滴滴，就是那首歌的时间。 摇摆巴赫，与你不见不散。 故事虽完，感动仍在。 音乐娱乐部，做有故事的音乐，写有音乐的故事， 收获一种心情，分享一段美好。 娱乐生活缤纷快乐。 欢迎搭乘时光列车，我们将带您回到记忆中最熟悉的地方。 窗外的风景匆匆闪过，记忆中的点滴渐渐浮现。 还记得儿时的笑声和冻得通红的脸颊。 还记得毕业时按下快门瞬间的永恒。 来来来，看镜头，一二三。 今年夏天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 还记得那个时候你在我身边，我们约定一起去远方。你会去哪？北京、上海还是？ 你想去哪我就陪你去哪。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 很多很多。 你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谱写成册。 我的声音伴你走过春夏秋冬。音乐纪念册， 你听得见， 我在身边。 记得那天下过雨后窗上的涂鸦，在日记本里重复写下都关于我们啊。你今天过得还好吗？隔着天空和你说着话，能否再让我送你回家？ 听说候鸟迁徙一生，最终都会回到初见的地方。那么，天南地北的人，你是否也有自己的归期？又或者，你是否也有一个无解的承诺，想要翻山越岭，找到那根羽毛呢？ 你被我写在青春年华，倒映在窗台梧桐枝桠，想念着你啊，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冬夏，漂流到下个海港，翅膀代替了双桨，你被我写青春年华，翻山越岭到海角天涯。 不知不觉，有太多牵绊捆绑着我们，顺其自然的日子都变成了被生活强求的将就。抬头望，透过窗，无边无际的楼宇深处，埋藏着多少时针的转动。 是顺日微风拂过掌心的细纹，如同那年你牵着我一路朝前。是冬雪满地圈圈绕的脚印，好似那天你陪着我一起白头。 是秋凉叶落单车上呼啸而过的你的衣角。 是夏至未至跑道上挥汗如雨的你的身影。 我写在青春 被我写在青春年华，刻在音乐纪念册的每一行每一页每一段时光。今天我想带你走进我的世界，走进我梦中的海角天涯。我是若飞。 我是团子。 我是子轩。 我是木青。 背着梦追寻你的方向。 十里繁花似锦，一路擦肩的香气，不知为何落入心田的终究还是一个你。白色的衬衫干净无瑕，空中飞舞的发带大概也爱上了这片纯洁，停留在一旁的绿荫上，转身的一刹那遇见了便是注定了。 入口等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微亮的傍晚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颜色，你又说再见，你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 寂寞。小城的阳光格外明媚，像极了姑娘嘴角的微笑，甜甜的酒窝，弯弯的睫毛，一蹦一跳的穿过街角的杨柳，飘扬的裙摆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心跳的声音回答了透明的心事，你若盛开，清风自来，苍苍蒹葭，乱我心怀。 好像学生时期的暗恋都是这样，升旗做操总是能在人群中找到你，在食堂吃饭总是想方设法坐在你附近的桌子，每节课间都去走廊希望偶遇你，一切你以为的巧合其实都是我的心机。 我想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 每到入睡时分，伴着收音机里沙沙作响的歌声，我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你的身影。今天的你穿的还是那件蓝色运动衫，脚下是你最喜欢的白色球鞋，第二节课间你去了足球场，下午的数学课是你擦的右半边黑板，放学后你没有去操场，而是直接骑车回家。 们的抗议，爱情找不到目的地，你在哪里？我的爱差无自然，无法投递，怎舍得看我被痛一再侵袭？你已不在，却能宣判等待的无期徒刑。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当同学间的起哄声响起，你却不知害羞脸红的背后藏着一颗粉红色的少女心。原来我对你的喜欢在时间的累积作用下已经变得这么深刻，原来一切的一切都已成终。做什么？是啊，我什么也做不了。我不知道我还能说什么。是啊，我什么也说不出。 我们全都习惯了轻易放弃，明明挣扎却又故作镇定，擦身而过。只会让人痛到上瘾。 就这样，我们跨过了交叉的那一点，开始越走越远，越远越走。你去了南京，而我却来了北京。我们之间的感觉像极了南北相望的两座鼓楼，明明那么相似，却繁华在不同的时代。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而我却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只有些交换，记忆并不放假，心还痛吗？ 一起相约在朝阳门外，可是从昼到夜却始终不见你的身影，这才想起你的朝阳门在南，而我的朝阳门在北，我们再也回不到旧时的长安，回不到那年那月的那一天。 是不是应该放下走吧？心慌了还好吗？爱情是相信的童话，别思念它好吗？我听过太多无聊问答， 我有时想，到底是你太绅士，还是我太固执？操场边的台阶上，你扶我下来的那一刻，触碰指尖的温柔，我到现在都忘不了。教学楼的过道外，你站在我左侧，用手臂撑着墙头，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你低头望我的眼眸。我们都没有错，你不喜欢我没有错，我喜欢你也没有错，只是那么不凑巧，你遇见了一个喜欢你的人，却没有找到你喜欢的人，而我呢，遇见了我最爱的人，他却不喜欢我。的十月二号，你说我送你的生日祝福依旧那么准时。那今年的三月初三，你又是否会记得这样一个普通而又特殊的日子呢？ 心中的渴望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心中的害怕是念念不忘，必定受伤。纠结的心绪如同我们之间尴尬的距离，可这尴尬之人会否加上一个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又是一年的春风十里，没有繁花，没有四季，没有一路的香气，不知为何藏在心底的终究还是一个你。白色的衬衫干净无瑕，空中飞舞的发带一定是爱上了这片纯洁，停留在一旁的绿荫上 转身的一刹那，遇见了便是注定了。 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后。 十八个春夏秋冬，6636个昼夜交替，遇见你，喜欢你，爱上你，远离你，然后更爱你。 我在古老的月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 或许最后的最后，时间会让我明白，爱一个人就应该默默无闻。 关上了门，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 又或许每年日记飞页的那一句我不要再喜欢你，会让你明白，遥远的北方有一位姑娘将要和你一同步入殿堂，成为白色婚纱的主人。 青春